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九章藏身之处第二十七集。 一切都显得那么缓慢模糊不清，哈利和赫敏一跃而起，抽出魔杖。许多人刚意识到发生了变故，银色的舍利消失了，人们仍然扭头望着那里，沉默像冰冷的河水，从守护神降落的地方一波一波向外扩展。接着有人尖叫起来，哈利和赫敏冲进惊慌失措的人群，宾客向四面八方逃窜，许多人在幻影移行，漏居周围的保护魔咒已被破坏。 伦， 赫敏叫道， 伦你在哪儿？ 他们穿过拥挤的舞池时，哈利看见人群里出现了一些穿斗篷戴面具的身影，然后他发现了卢平和唐克斯，两人都举着魔杖，还听见他们同时大喊 盔甲护身， 声音在四处回荡。 伦，伦， 赫敏带着哭腔喊，他和哈利被惊恐的宾客撞得东倒西歪，哈利抓住他的手，确保两人不被冲散。这时他们的头顶上嗖地掠过一道光，不知是防护咒还是某种更加凶险的东西。罗恩出现了，他抓住赫敏的另一只胳膊，哈利感觉到赫敏原地转了个身，黑暗向他袭来，眼前一片模糊，声音也听不见了，唯一感觉到的就是赫敏的手，他被挤压着穿越时空，离开了陋居，离开了那些从天而降的食死徒，或许还有伏地魔本人。 我们在哪儿？ 罗恩的声音问。哈利睁开眼睛，恍惚间以为他们并没有离开婚礼现场，周围似乎还是挤满了人。 图登汉公路， 赫敏喘着气说， 走，快走，需要找个地方让你们换换衣服。 哈利照他说的做了，他们在黑黢黢的宽阔街道上连走带跑，街上满是深夜纵酒狂欢的人，两边是打烊的店铺，头顶上群星闪烁。一辆双层公共汽车隆隆驶过，一群饮酒作乐的人走过时直盯着他们看。哈利和罗恩身上仍然穿着礼服长袍。 赫敏，我们没有带替换的衣服。 罗恩对赫敏说。这时，一个年轻女人看见他的样子，发出粗野的大笑。 为什么不检查一下，把隐形衣带上呢？ 哈利暗自责备自己的愚蠢。 去年我一直带在身上的。 没关系，隐形衣我拿着了，我还给你们俩都带了衣服。 赫敏说。 表现得自然一点，等我们，这里就行。 他把他们领进一条小街，又领进一条阴影里的僻静窄巷。 你说你带了隐形衣，还带了衣服？ 哈利皱着眉头对赫敏说。赫敏只带着他那只串珠小包，此刻正在里面翻找。 有了，在这儿。 赫敏说着，掏出一条牛仔裤，一件运动衫，几只酱紫色的袜子，最后是那件银色的隐形衣。哈利和罗恩看得目瞪口呆。 真是活见鬼了，你怎么？ 无痕伸展咒。 赫敏说。 很不好弄，但我相信我是弄成了，反正我把我们需要的东西都放了进去。 他拎起那只看上去很精巧的小包抖了抖，里面发出很大的动静，就好像一大堆沉重的东西在货舱里滚动。 哟，该死，肯定是书。 赫敏朝小包里看了看。 我把它们分门别类归成几堆。好了，哈利，你最好穿上隐形衣，罗恩，快换衣服。 这是你什么时候干的？ 哈利问。罗恩在一旁脱去长袍。 我在陆居就告诉过你们，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收拾必需用品，以备我们说走就走。哈利，今天早上你换好衣服后，我整理了你的背包，把它放了进去，我当时就有种预感。 你真是太了不起了。 罗恩说着，把卷成一团的长袍递给赫敏。 谢谢。 赫敏说，脸上勉强挤出一点笑容，把长袍塞进了包里。 哈利，快把隐形衣穿上。 哈利把隐形衣披在肩头，从后面拉上来盖住脑袋，整个人便消失不见了。他这才开始反应过来 刚才发生的一切。 其他人，参加婚礼的每个人， 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。 赫敏小声说：“ 他们追的是你，哈利。如果我们回去，只会让大家的处境更危险。” 他说的对。 罗恩虽然看不见哈利的脸，但似乎知道哈利要反驳。 大多数凤凰社成员都在那儿，他们会照顾大家的。 哈利点点头，接着才想起他们看不见他，于是说：“ 是啊。” 可一想起金妮，他立刻感到一种揪心的恐惧。 快走，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停下。 赫敏说。他们重新走过那条小街，回到大马路上。对面一群男人唱着歌，在人行道上歪歪扭扭地走着。 我只是觉得有趣，为什么是托腾汉公路呢？ 罗恩问赫敏。 不知道，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地名。但我相信我们在麻瓜世界里更安全些，他们想不到我们会在这儿。 不错。 罗恩说着看了看四周。 但你不觉得有点太暴露了吗？ 除了这儿还有哪儿？ 赫敏问。这时马路对面的男人开始吹口哨挑逗他，他吓得缩成一团。 总不能在破釜酒吧订几个房间吧？至于格里莫广场，如果斯内普能进得去，肯定也不行。我想我们可以到我父母家去试试，不过他们恐怕也会去那里搜查的。哦，我真希望这帮人能闭嘴。 怎么样，宝贝儿？ 对面人行道上，一个醉得最厉害的男人喊道：“ 想喝点吗？甩了那个红头发的，过来喝一杯吧。”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吧。 赫敏看到罗恩张嘴要冲马路对面嚷嚷，赶紧说道：“ 看，这就行，进去吧。” 这是一间昼夜营业的破破烂烂的小咖啡馆，塑料贴面的桌子上沾着一层薄薄的油腻，但至少还算清静。哈利首先坐进一个卡座，罗恩坐在他旁边面对赫敏，赫敏背朝门口，很不自在，不时地扭头看看，像害了抽动症似的。哈利不喜欢坐着不动，刚才走路给了他一个错觉，好像他们有个目标。隐形衣下，他感到复方汤剂的最后一点效果也在消失，他的手恢复了正常的大小和形状。他从口袋里掏出眼镜戴上。过了一两分钟，罗恩说：“ 其实我们离破釜酒吧并不远，他就在查理十字。” 罗恩，我们不能。 赫敏立刻说：“ 不是要住在那里，是去弄清发生了什么事。”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伏地魔占领了魔法部，还有什么需要知道的呢？ 好了好了，我只是那么一想。 他们气呼呼地重新陷入了沉默。嚼着口香糖的女侍者懒洋洋地走过来，赫敏要了两杯卡布奇诺。哈利是隐形的，如果给他要一杯，会显得很反常。这时两个膀大腰圆的工人走进咖啡馆，挤进了旁边的卡座里。赫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。 要我说，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幻影移行到乡村去，然后可以给凤凰社送个信。 你也能变出那种会说话的守护神？ 罗恩问。 我一直在练习，应该没问题。 赫敏说。 好吧，只要不给他们惹麻烦。不过他们大概都已经被抓起来了。天哪，真恶心。 罗恩喝了口泛着泡沫的灰乎乎的咖啡，说了一句。女侍者听见了，朝罗恩狠狠瞪了一眼，懒洋洋地走过去招待新来的顾客。现在哈利看清了，两个工人里块头较大的那个，一头金发，身材魁梧，他挥挥手叫女侍者走开。女侍者瞪着他，像是受了冒犯。 我们走吧，我不想喝这垃圾。 罗恩说。 赫敏，你有麻瓜钱付账吗？ 有，我到陋居去之前把我建房互助会的所有存款都取出来了，零钱肯定都放在包底。 赫敏叹了口气，伸手去拿他的串珠小包。